时间。 这里有您最关注的球队， 咱们要进了。 这里有您最喜欢的球员， 该进攻的进攻，该投的投，该突的突，果断自信。 这里有您最想听的观点， 这充分说明什么？技术是硬道理。 观点交锋，明星时间，球迷乐园，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体坛夜话。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体坛夜话节目，我是康乐。今天体坛夜话我们重点要聊聊足球的话题。在上半段我们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中国体育报的足球记者评论员杨天英。首先把天英请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天英你好。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 天英，咱们今天还是重头戏，要聊聊今天凌晨的这个十二强赛国足首场比赛，0-3输给了澳大利亚队啊。这场球好多人看了之后都说，好像是看了上半场左右，有很多朋友就是洗洗睡吧。看了全场之后，更有一些球迷就觉得国足的表现跟澳大利亚队的差距还是很大的，不像我们赛前的预期，说这个澳大利亚队啊，他们准备的时间比较短，我们准备的时间比较长，包括对于规划球员的使用等等的各种各样的问题，看到了球迷们很多各种各样的讨论。想让天英给我们分析分析啊，你觉得这场球输了一个0-3，从场面上来讲是不是还是比较的让人觉得不太好看啊？ 这场比赛咱们之前在连线的时候哈，我也说过，我说这个当时我记得是康乐嘛问的是，就是说看好谁赢嘛，我说澳大利亚赢是吧，然后但是我说希望中国队能够有意外的表现，能够最后让我们能打脸哈，结果是真的是澳大利亚还是赢了。说实话哈，出乎我们的意料的是，澳大利亚赢其实并不是很难分析的，但澳大利亚赢咱们三个，中国队打的一点机会都没有，我觉得这个是挺出乎我们意料的。从比赛过程当中看，也的确如此。我认为中国队的表现远远低于我们的预期，澳大利亚的表现不能说是低于我们的预期，澳大利亚就是这个水平。澳大利亚整体的发挥甚至比我们预想的要好一点点，但是它就是这个水平，只是我们的发挥我认为低于我们的预期了，比我们预期发挥的要差。我认为这个是昨天这场比赛的一个整体的一个观感。 嗯，当然了，从这个比赛的这个进程上来看啊，天英，就是国足这个感觉是脱节的一个状态吧。你觉得是为什么呢？我们的这些国脚感觉在打联赛的时候都是挺能耐的，有一些但为什么尤其在体能方面好像出现了巨大的问题？这个赛前好像我看赛后的这个主教练李铁他都说了，好像他都没有想到到正式比赛了，这个体能上面还是比较拉胯的。天英你觉得呢？ 从昨天的比赛上讲，中国队在前20多分钟的时候啊，我们觉得咱们打的这种高位逼抢是吧，高位逼抢，然后这种不断的这种跑动啊压制啊还是有一些效果的。但是的确是啊，李铁说的这个问题，包括康乐你刚才也说，就是咱们的体能问题，20多分钟之后整个这个体能状态就下来了，然后在跑动啊在拼抢啊这种往返上面差了很多。我认为这有几方面原因啊。第一方面就是说，咱们现在联赛刚刚结束，大部分的国脚都是在这种联赛刚刚打完没有几天然后就奔赴国家队了，而且我们的联赛之前一段时间是一周在三赛左右啊，8天打3场比赛，非常赶的这种赛制，非常忙的这种赛制，就是忙忙叨叨的打这个比赛，球员的体能肯定受到影响，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认为就是说，球员的体能其实还受到什么，其实客观说啊，人家澳洲球员也是千里迢迢从国家队从欧洲各国飞回来打这个比赛，人家也在欧洲进行拉练，也在拉欧洲进行比赛，要说体能不好，我认为人家体能不会比咱们强太多。我认为还有一方面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心理压力，我们的队员这场比赛心理压力还是非常的大，而澳洲队员呢相对来讲，我认为看他们比赛的状态啊，就每个人的这种精神状态啊情绪状态啊比咱们还是要放松很多，我们的队员还是非常紧非常的紧张，这是一个。再有一个就是说，中国队这场比赛依然是这种整体的阵容上面看依然是老将居多，就是我们这种就是整体年龄偏大的队员啊还是比较的多，就是整体来讲体能嘛肯定是存在一些问题，体能上的问题就是我们是这场比赛的最核心的一个问题。因为我们从整个的阵容上面看，就是 澳洲的这个队伍整体来讲基本上都是在90后啊，就是92、93、94、95啊，非常非常多，就90后的队员非常多，没有什么这种还有八几年的队员，像澳洲队员98年的，就包括这场比赛中国队始终绕不过去的哈，对手的这个中后卫身高将近2米的这个苏塔，对吧？大家都是老是绕不过去的，这个苏塔98年的，按咱们现在来讲，这都是小孩儿，弄不还得踢 U23 呢。而咱们的这些队员很多还有八几年的，比如说大宝啊，88年的这样的队员，然后张琳芃啊，89年的，比人大了将近10岁，就是年龄是我们的第三个问题。第一个赛程赛制。联赛这种体能消耗很大，第二个心理压力大，第三个我们球员就是平均年龄大，我说这三个原因带来我们体能的严重不足。 当然这场比赛结束之后也看到了澳大利亚方面的媒体对国足的这个评价呀，电影虽然说的有点扎心，但是却让我们感觉到无力反驳呀。比如说这澳大利亚有一位评论员就说了，最终的比分本可能达到6-7个球的差距，他说中国队的防守真是令人震惊，这种心不在焉或许是一种形容的这个难以形容的这个友好的方式啊，就在人家看来你这个后防线太友好了。然后还有一个我看澳大利亚的这个评论员说跟国足比赛好像是在玩一个猫捉老鼠的游戏，尤其是说他说是在20分钟之后这个被人家完全掌控了局面。天儿你怎么评价国足今天这个防守，是不是防守队员的这样的一个个人的问题，亦或是未来这个防守的搭配可能会有一定的变化呢？ 这场比赛中国队的最大问题我认为就是防守的问题，因为我记得咱们原来之前做节目的时候说过，就是这场就是12强赛跟4强赛最大的不一样是什么，4强赛我们要解决的问题是要打进更多的球，因为我们要在对手身上捞净胜球，进攻是我们核心问题，对手太弱了。12强赛当中我们中国队就是那个最弱的球队，我们中国队就是那个最差的球队，我们到了12强赛的时候能做的只有第一点，就是把防守搞好，至少让对手攻破我们的球门难度很大。因为足球比赛有一个特点，足球永远是一个进攻难度高于防守难度的比赛，就是防守是解决一个弱队初步提升的一个关键，所以说我们的防守是想打好12强赛的基础。但是这场比赛我们的防守暴露出了太多的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这种后卫线的组合，中后卫的组合的确出现了大量的慌张慌乱，出现了很多的这种失误，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中场的防守能力，应该说现代足球没有中场的防守不叫防守，没有中场的防守这种防守就一定会漏洞百出。中国队这场比赛的整个中场，因为应该说哈，我们看到的像吴曦啊、金敬道啊、吴兴涵啊、张稀哲啊组成的4个人的中场没有什么太好的防守能力，而且这些队员以进攻为主，防守绝不是他们的优点。在国内看他们比赛大家就很清楚，他们不是防守型队员。中国队整个的中场只提供了将近20分钟的这种跑动策应跟协防，剩下的大部分时间中国队的中场防守能力跟给球队没有很大贡献。 但是这场比赛结束之后我们看到了这个中国队比赛之前啊，日本队先比的赛，电影日本队0-1输给阿曼，很多球迷还在这儿说哎呀日本队输球了，我们机会来了啊！但是没想到凌晨的比赛一结束之后，好多人就说了哎呀没想到小丑竟是我自己啊！中国队还替人家日本队担心呢，还说这个日本队这个什么的主教练森保一啊，这问题那问题的啊！没想到国足的这些事儿啊，这些担心让很多球迷们真的是牵肠挂肚啊。刚才天上你提到的是在防守端，另外有球迷说了这个在进攻端啊，规划球员为什么不都给放上来呢？天上你的解释是什么？ 这个也是咱们大家之前就这一次赛完之后经常来吐槽的这个问题啊，就是为什么不让进攻队员规划球员都能上。其实还是这个观点，就是说第一我们中国队本场比赛的确是防守做得不好，但是防守做得不好的情况之下，我们如果说让规划球员都上来，就是我们咱们大家可以分析一下啊，比如说规划球员都上来都是谁，简光泰已经上来了对吧，就是中后卫，如果说我们还有3个后防线上的规划球员一定会出场的，关键是没有，我们的规划球员都在中前场。那么大家会说的是为什么阿兰不上来，为什么这个阿瑞西奥没上来，我们想一想，如果阿兰上来，如果阿洛伊西奥上来，如果阿尔克森上来，咱们就是说光这仨人上来，那我们前场就摆了3个进攻型外援了。 那么我们中国队在四后卫的情况之下，也就是说我们得在中场再减少一个人，在中场再减少一个人的情况之下，我们前场扔三个外援，中场扔各三个中场队员，这个打法跟我们小组赛的时候跟四十场赛的时候踢的是一样的。那么这种打法就我们现在球员的能力来讲，我们没有跑动对抗拼抢能力非常好的非常综合的中场队员，没有。因此如果再踢三中场，那么我认为中国队的防守会暴露出更大的问题。如果前锋线队员不能进三四个球的话，那绝对无法掩盖后防线会丢四五个球的可能性。所以说我认为李铁也是选择了一个相对稳妥的办法，就是他在首先把人员放到了中后场进行防守，就把这个中场队员的这种人数给提升了。我认为这个也是一个没有办法的选择，可以让规划球员上，但是他上了，我们大家都掰手，每个人都算一算阵容啊，他上了谁下，那么球队还能不能保持平衡，会不会丢更多的球还是进更多的球，其实我觉得这个账还是挺能算得清楚的。 嗯，是，田英你这一说大家可能更明白了，就是不上这规划球员不是说完全是因为上很多规划球员比如面子上不好看，好像还不完全是这个意思。像你所说的，由于规划球员很多都是最顶到最前边的人啊，大家想象一下，这种大赛当中连巴西法国这球队这么强的实力的球队他不敢说派出三个是这样的人，是吧？除非你像是2002年我记得巴西队夺冠世界杯的时候3-2组合，你到达那个登峰造极那水平，那行，放仨人，其他人全都是专注于防守，你才能做到一个攻守平衡。所以一般球队你不敢把三个这个前锋没有防守能力的这样的人完全是，然后其他人怎么办，是吧？中场这又提到中场的，田英，很多朋友在批评中国男足这场比赛的中场太软了，好像挺不住啊，包括被澳大利亚的一抢基本上就是这个球就丢了啊。你对于这个中场未来的这个搭配有什么样的设想啊，田英？ 我说这个是咱们中国队长期以来存在的一个严重问题，因为在此之前咱们在做节目的时候，包括四十强赛的时候咱们在连线的时候也说过这个。我认为中国队中场是缺少一个这种身体力量型的具备脚下技术的这种后腰队员，我们的中场普遍的球员就是身体素质比较差，就是即便身体素质跑动能力更好的池忠国，我们也看到池忠国也是这种偏矮的球员，就是我们没有一个身材很高大身体对抗力量非常好同时脚下又好的队员，这个是中国队的中场始终存在的。我们的中场立不起来硬不起来，这个是中国队为什么没有给后防线提供很大帮助的一个原因。我这个问题我觉得其实挺难的，因为我之前啊恰好也关注过咱们联赛里面的这种本土的后腰队员，我也希望能在这些队员当中啊找到一个，就比如说哎身体力量非常好身材很高大很强悍同时具备突出能力的这种后腰队员。其实我真的是把中超所有球队的这个位置上的人都扫过一遍都研究过一遍，没有一个人具备这个能力。有这种突出能力的身体素质不行，有这种身体素质非常好的1.8米1.9米的啊对抗能力非常强的，但脚下技术突出能力那真的是差的非常邪乎。所以说还是这个核心问题，场上踢球的永远是球员，你联赛里提供什么样的球员国家队才能有什么样的球员。大家都知道现在足球包括咱们最近看欧洲杯嘛，你会发现欧洲杯是什么，为什么那些弱队能够频繁爆冷，对吧？那个连波兰啊都能够在这个法国德国身上能逼平对手，那靠的是什么，那靠包括捷克这样球队靠的就是顽强的跑动大范围的跑动和身体对抗，这些恰恰是国际足球发展的趋势，而我们恰恰在这方面严重不足。我们中国球员当中啊身体力量技术结合好的队员几乎没有，所以说以这种国家队的实力去踢这种比赛就会遇到眼前看到的这些问题，中场我们就是不行。如果说我们怎么搭配，我认为下一场比赛在踢日本的时候我们会遇到更麻烦的情况，就是日本队员会比我们更能跑，而且日本也输了第一场比赛了啊，刚才康乐也说了会有更强大的求胜欲望，比我们更能跑，比我们更会讲团队，比我们一对一的时候能力更强，那么我们只有在身体拼抢对抗上面比日本队要更凶狠才能有机会。我认为中国队在这方面能够踢的队员不多，是不是可以试着把我们的这种打不上的这种中后卫的球员 看看脚下技术稍好的人有没有可能推到中场，因为在国际当中啊，让中后卫的这种球员往前顶一步去打后腰的先例还是有的，但是这个队员必须得有一定的出球能力，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就是说，像池忠国这样的队员还是得回来，尽管年龄大了，尽管池忠国这个还有一定的自身的能力问题，但是他依然是中国队现在跑动、拼抢、对抗和出球结合能力最好的队员。就是说，打日本下一场比赛最重要的是我们要把我们的优势、把我们的劣势要补上来，增强跑动对抗能力。 天生你提到这一点很重要，就是这个对抗的能力，因为这个职业比赛啊，无论是足球也好，篮球也罢，天鹰，我认为只要是这样的一种身体直接接触的这种高激烈的对抗性的运动，就首先咱先不比别的，就比身体的对抗，比你的这个强度，俩人能不能这个所谓针尖对麦芒，如果有一方对不上，那你就不用谈什么技术了，真的不用谈了。这个昨天的比赛20分钟之后呢，我看有的球迷形容了，有点像成年队，人家成年队打我们这个中学生的队啊，这个可能比喻上稍微有点夸张，但是我想说的是，他的这个意思就是说，在强度的对抗上边，国足是完全是落于下风。那这个比赛，你不论你什么个人小技术怎么样，你没法踢了。就是想问天鹰的，就是这个身体强度的事儿啊，是平时联赛练出来的吗？你觉得啊，亦或这个国足为什么这身体强度就这么差呢？现在？ 我说这个哈、原来其实这个问题争论过好多年，就是亚洲人的身体素质是不是适合在现代足球当中来踢。其实韩国和日本跟我们走出了两条不同的道路，韩国队的身体力量我们认为在世界赛场之内是不错的，对吧？几次踢德国队，特别是踢世界身体的顶流啊，德国队越跟德国人踢，这韩国人越有感觉，然后几次在德国人身上都爆冷啊，包括上届世界杯也是。韩国人的身体力量素质什么，他就是练出来的。你看看那个孙大圣啊，孙天王的这个人生经历，咱们原来做节目时也经常聊，对吧？那他爸爸如何锻炼他，如何训练他，包括韩国，我们当时去韩国采访的时候，韩国的俱乐部的人也在跟我们讲，全北的人也在跟我们讲韩国队员的这种训练强度跟训练的艰苦程度。那没有办法，先天身体素质不足情况之下，就靠练，就靠拼搏，就靠玩命，就靠咬牙。那我认为这也是一条路，证明你就加大训练量，就是三通一大，就靠这个练，还是能够提高我们的身体对抗跟力量跟跑动的，这是可以练出来的。另外一条路就是日本的这一条道路，你看不出来日本球队好像在身体力量方面有什么优势，但是你会发现一点，日本队员在这种中场的这种中前场的这种一对一的上面，其实日本球员不吃亏，因为日本球员的这种一对一不单单是身体对抗，还有一种对抗当中的技术能力，日本队员的技术能力已经弥补了身体的不足，所以说日本也是走了一条路出来。日本队的跟世界顶级球队的差别是什么，就是日本队在一对一方面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日本队在小范围的几个队员之间的协同保护方面，这种跟欧洲的顶级球队相比还是有差距，这是日本队下一步要提高的一个空间，非常细节的问题了。就是这两条路都可以走，只是我们的中国足球在这两条路上都没走出来，也没走明白。真正像韩国队的那种训练的强度，中国职业俱乐部能不能行？大家回忆回忆啊，很多次中国俱乐部请韩国教练，最后韩国教练为什么下课？那就是因为球员不干了，这么练受不了了，这么练不行了，给韩国教练弄走了，这是一个，对吧？很多韩国教练最后被赶走了的一个原因都是球员给他那什么了，那个球员给他弄倒台了，球员不支持他了，玩命训练嘛，球员不支持他了，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在技术能力上面，技术能力是要从小锻炼的，是要从很小的时候去培养去培育的，是最不能急功近利的。第一，顽强的吃苦能力；第二，不急功近利的足球思想。我们刚才说的这两种足球的亚洲足球的发展流派，反映到我们这儿，就是这个，能吃苦；第二，不急功近利，而这恰恰是我们中国足球，又是我们长期缺乏的。我们每一个缺乏的细节，都会体现在最终我们足球的道路上面。 嗯，是天鹰说的是非常到位啊，当然这场第一场输了之后，国足呢还有另外很多场比赛，看看能不能弥补一下。但是下一场比赛遇到小组赛公认的这个最强的球队日本队， 而且日本队第一场还输球了啊，所以这个就是好像更不好打了呀。人家输球了，那下场比赛啊，估计也是玩命来踢的。现在我看到了一个这个相关机构啊给出的一个预测，就是这个昨天的这一轮比赛结束之后，田英啊预测国足这个小组当中的这个出现的概率是多少？我给你读一读啊，还有听众朋友们也听一听啊。预测日本队还是排在第一，是 87.4% 的这个出现的概率啊。然后第二的澳大利亚 47.76%， 然后沙特 42.24% 啊，仅次于澳大利亚。阿曼的这个出现概率被认为 19.8%， 越南被认为 1.88%， 人家第一场比赛进一个球呢，是吧，1-3输给了沙特。而中国队啊，被认为这出现概率只有 0.88% 呀。黑鹰，这个是不是啊，怎么又是被人家这个，但没办法啊，踢的就是不行，这个队员确实你也无法用更多的语言去回击这样人相关的数据。想让天鹰跟我们再预测预测下场打日本队吧，啊，这个比赛肯定是相当的艰难啊。 对，首先说那个概率那个哈，我今天看我也在网上看到这个概率这个新闻了，甚至呢很多那个很乐观的朋友说哈，啊，这个概率是不准的，概率是不对的。其实我可以跟大家说哈，足球当中大部分的时间，大部分的足球比赛，其实概率是准的，就是概率不会轻易错的。就是足球基本上会跟概率差不太多，而你能够改变，你能够打败这些概率的这种情况之下，有没有？有，但是你得在什么情况下你才能够打败这些概率？其实，比如说92年哈，我今天专门也聊了聊这问题。就92年打败这个概率的是丹麦，对吧？但是丹麦有舒梅切尔、劳德鲁普。98年打破这个概率的啊，认为不可能变成可能的齐达内，有齐达内的法国，然后。2005年认为不可能，最后变成可能哈，这是谁？2005年的伊斯坦布尔奇迹。那利物浦有这种战斗的精神，那么我们翻过来说哈，那我们也想打败这些数据，我们也想打败这些概率。那么是我们是有舒梅切尔、劳德鲁普、齐达内啊，我们还是有利物浦那样拼死一战的到底的精神。我认为这个就是我们得有点什么才能打破这个概率，对不对？所以我认为这个概率尽管冷酷，但是概率很真实。然后下一场比赛踢日本，其实又是一场特别难的比赛，因为日本第一场也没赢嘛，第一场也输了，特别意外。而且从概率上讲，你相信最终亚洲出现的球队，这几十年以来，这么多年以来，亚洲足球出现的，从98年世界杯预选赛开始，就是这么多年以来，亚洲足球出现的翻来覆去就是这几个球队，就是这些球队最终会出现，历史一再证明，就他们会出现。那这一次我认为大概率也是这几个强队会出现，无外乎就是日本、韩国、沙特、伊朗这个四大强队啊，会抱团出现。然后对于他们来讲，我认为谁要想加进去，那只能靠爆冷，只能靠奇迹。按照这个概率来讲，下一场日本队跟中国队的比赛一定会倾尽全力跟中国进行对抗，进行比赛的。我们在各个角度上面都很难对日本构成威胁。我们知道日本队的阵容啊，是24名队员，17个来自于海外国脚，而且他的海外国脚可比澳洲那些海外国脚强多了。日本队的海外国脚没有在这些很低级的球队踢的，基本上都是欧洲二级联赛的主力和一级联赛的主力替补，就水平是比澳洲要高很多。第一场比赛没打赢是日本队自己的问题，但是他会不会连续两次出现问题？我认为不会，因此我们会面临到一支战役实力都很强的日本队。那么能不能击败日本队，我认为中国队至少要自身爆发出极大的求胜意愿。90分钟的比赛，我们人生那么慢，人生很漫长，90分钟只是一瞬间。如果说很多队员把自己的这种燃烧出来的东西在90分钟比赛当中充分的爆发出来，就是顽强的战斗90分钟，我认为中国队不是没有创造奇迹的可能性。我们不说去击败日本，至少打平日本，我们还是能去争取一下的吧。而且曾经我们在长沙也击败过韩国，赛前也被认为是不可能的，对吧？于大宝一个头球进了韩国队一个，只要我们能守得住，我们就能拿到分数。关键是下一场比赛，中国队上下的这些队员是不是真的去拼尽全力了？我是希望中国队在日本身上能够拿到分数的，但是

北京体育广播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调频102.5兆赫 ，Sports Radio， 北京体育广播， 我的1025，北京体育广播， 动起来 ，Sports Radio， 这里有您最关注的球队。这里有您最喜欢的球员， 该进攻的进攻，该投的投，该突的突，果断自信。 这里有您最想听的观点， 这充分说明什么？技术是硬道理。 观点交锋，明星时间，球迷乐园，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体坛夜话。 好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体坛夜话的下半段，我是康乐。在下半段我们还要继续的来聊国足的事儿啊。国足是在今天凌晨12强赛的首场比赛当中0-3输给了澳大利亚队，很多球迷朋友对国足的表现不太满意，到底为什么有这样的表现，未来怎么样来改进，包括在下一场面对日本队的时候，国足要拿出什么样的一种精气神，一种什么样的战斗力，才能够尽量的争取达到拿分的这样的目标呢？我们马上连线的是足球评论员李哥，把李哥老师请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李老师你好。 哎，康老师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想问问李老师，跟澳大利亚这场比赛的这个比分和场面啊，这两项上面是否都是出乎您的意料呢？ 结果和过程出乎意料，我觉得谈不上啊，因为第一呢，对于输给澳大利亚，我有心理预期。第二呢，0-3的比分呢，这个分差呢也不是一个特别悬殊的比分，比如说0-4就有点出乎意料了，0-5就更不用说了。但是0-4、0-5啊，1-1:5这样的比分，在刚刚开赛的欧洲的五大联赛，特别是英超之中啊，这样的比分并不鲜见啊，甚至出现了两个英超的争冠强队之中，你比如说阿森纳啊。所以呢，回到亚洲12强，我国足今天凌晨输给了实力明显比我们强很多的澳大利亚队3个球，我觉得这个结果不太意外啊。 当然这场比赛就是看到了赛后的很多的点评啊，认为国足在防守端啊，包括在中场啊、前锋啊等等，好像没有一个这个非常大的一种亮点的存在。另外还像是大家寄予希望的吴磊，也是陷入到了澳大利亚队这样的一个防守当中，也是没有太多的一个机会。想问问李老师，您给我们分析分析国足现在最大的问题在什么地方呢？ 这支国家队，我觉得咱们还是围绕着中澳首战来分析到底它出了什么问题啊。我觉得最大一个问题，我觉得就是李铁自身的变阵和首发人员的选择以及位置的安排出现了比较大的问题啊。这个我觉得核心问题属于自废武功啊，自乱阵脚。我们在这场比赛之前，实际上在昨天的时候，无论是社交媒体上的球迷，还是专业媒体的一些这个同行啊，对中国队的首发阵容以及战术打法都做了很多的这种猜测和分析，也包括我自己啊。其实我昨天列了一个首发名单，那么对照着这个今天李铁排出这个11人的首发，我只有一处人员没有猜对啊，但是这一处却出了一个大的问题。我这一处呢是在右后卫的位置上，我原来预测的是王刚能够打首发啊，但结果我们看最终在这个位置上出现的是张琳芃，而张琳芃从中后卫跟蒋光太这个中后卫的组合被拆开之后呢，那么张琳芃在中后卫位置上留下的空当呢，是由来自于北京国安的于大宝来顶替他出任。那么这一个位置的变化导致了这一场比赛啊，中国队整体战术和站位的都有一系列连续性的变化。你比如说中国队这场比赛打的并虽然是叫4-4-2，但是呢如果仔细区分应该是4-4-1-1啊，最前头的是埃克森，身后的是踢那个腰的张稀哲，也是一个前腰的位置。那么在左右边锋呢是吴磊，而不是说40强赛小组赛中的金明道。 那么金金道从右边锋的位置退后到后场的后腰，跟吴曦来打一个中场，啊，其余的位置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当然我们看这些所有的一连串的位置的变化都来自于右后卫这个人选的选择啊。我们看最终并没有选到王刚，尽管王刚是下半场一开场是被换上的，但是首发阵容不是他。我觉得就是这个位置的选择啊，带来了上半场的这个24分钟和26分钟这两个失球。其实我们作为北京的媒体和北京的球迷，对于于大宝、王刚、张稀哲啊个人能力特点的了解，其实比国内其他的球迷和媒体都要深入很多。我觉得啊，这个于大宝和蒋光太在这场比赛中被委以了重任啊，组成了一个新的双中卫组合。我觉得这个应该说依据不足啊，虽然想造一个战术的突然性，但是依据不足。因为我们看啊，首先蒋光太和于大宝就不是一个俱乐部的队友，所以他们平常合作的机会很少。那么再回顾这一年以来，无论是这个热身赛还是在四十强的四场小组赛中，蒋光太也是一直跟张琳芃来组合中后卫，而没有跟于大宝有过任何合作。那么在今晨进行的中国对澳大利亚十二强首战之中，在中后卫这个关键的位置上做出了这样一种出奇兵的姿态的组合，事实证明啊，这个它是一个漏招，而不是一个好招，不是一个变招。所以我们看下半场一开场啊，李铁就用王刚出场啊，这个去打右后卫，然后这样呢把张琳芃重新调回到中后卫跟蒋光太组合。那么这样的一种换人就证明了李铁自己也认为上半场这样的一种变阵，这样一种人员的使用是不成功的，是失败的。然后呢我们再看看上半场24和26分钟这三分钟之内丢的这两个球。那第一个球是对方刚到中线的时候给了一脚过顶的精准的长传，那么这个球直接冒顶了蒋光太和于大宝两个人啊，让对方的马比尔直接在我们的禁区内把球卸下以后形成了第一脚攻门啊。这次呢虽然被门将严俊林给扑出来了啊，但是呢我们看于大宝在两次倒地的解围之中都没有成功的把这个球解围出去啊，没有踢出危险区，结果给了对方前锋塔格特啊一个在我们小禁区左侧啊回传我们的门前，然后让马比尔把这球凌空勾进大门。所以这个球从他的发起过顶到最终的这种解围不成功，再到门前被对方给勾射，我觉得都反映出来核心的问题，就是我们的两个中后卫位置这个配合啊这个生疏不默契啊，造成了一连串的失误。而在这其中于大宝又扮演了一个失误的关键角色啊。所以我觉得尽管我们非常喜欢于大宝，也非常的支持我们这位来自北京国安的选手，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实际上队员在场上是比较被动的啊。他之所以被派上场，主要的职责还是因为李铁对他的这种位置的安排和人员的使用上我觉得出了比较大的纰漏。 确实啊，说到于大宝是于大宝这个原来是打前锋的，后来改成后卫的，那整体这个位置感什么的肯定他就不如一些原本人就是打后卫的这个出身的啊。确实我跟李老师有差不多的这样的一个想法吧啊，看看未来国足的在中后卫的位置上面是否能有一定的调整啊，因为后防线对于一个这个相对比较弱势的球队来讲是太重要了。如果比较强势的球队他后防线弱一点可能通过进攻能给打回来，但是一旦像中国队这种在本来跟其他队一比咱们就弱势的前提之下，你后防再不能够扎紧这个篱笆的话，你再先丢球，那这比赛真的就没法打了。你包括赛后啊，李老师，我们也看到了关于澳大利亚媒体包括对于澳大利亚队员的这个采访啊，人家3-0赢了之后感觉是很轻松的。你像澳大利亚媒体就说了，这个队长对方的门将啊，这个马修瑞恩接受采访的时候就说了，这个是等待中国队摄政的期间可以好好的读完一本小说了，用这个话来形容因为中国队全场几乎就没有一次摄政的机会。而且呢这个对方的门将也说了，在开始的15分钟里我们花了一些时间来弄清楚中国队他们在踢什么，很快我们就适应了节奏掌控了这个比赛。 这个其实说的就是中国队在大概十五分钟吧，开场有个三板斧，感觉打得还可以，之后就陷入了完全的被动。李老师，您觉得这是为什么呢？是我们的这个对抗能力明显弱于对手啊，亦或是体能出现了绝对的问题，还是就是因为纯的啊，你就是实力不行呢？您觉得呢？ 康乐，你刚才说的这几点原因啊，我觉得都是有的啊。这些原因凑在一起，共同形成了中国队跟对方在整体上，在中场的球权控制上啊，我们跟对方确实不在一个层面上。其实我想先回说一下你刚才提到的于大宝踢中后卫的问题。我们确实知道于大宝最终的出身啊，他是一个前锋的队员，这个跟徐云龙是一样的道理。但是呢，像于大宝这种过了三十而且年龄比较大的33、34的这样的年龄的队员中啊，由于体能的问题啊，从前锋线位置回撤啊，改踢一个后场的队员，无论是后腰还是中后卫啊，应该这是一个职业球员一个正常的发展轨迹。比如说于大宝是如此，徐云龙也是如此。那么徐云龙的发展就非常成功，没有因为从前锋线上改踢中后卫就出现了一种能力上的明显的下降。我觉得于大宝也应该是这样的，所以呢不太存在的于大宝最初的位置是前锋，现在呢他改成踢中后卫了，那么就对他的能力应该有所降低啊。另外一点，于大宝改踢中后卫不是说就今年的事儿啊，也不是说就刚踢了四五场球的问题，而是在近一两年以来他一直在踢这个位置啊，在国安队中也是如此。所以呢，我觉得不是由于他出身的问题导致了今天在场上他的表现不够令人满意啊，出了比较多的问题。更主要的核心原因就是于大宝和蒋光太两个人去踢中后卫的次数太少，根本就形不成踢十二强首战这样一种水准。那么现在李铁贸然的换上去以后，看似是一个变招，但实则是一个败招，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所以呢，用人识人是主教练的范围之内的事情。那么队员上了场以后，只能尽量去踢，他没法去弥补跟蒋光太之间达不到像跟张琳芃之间那种默契度，这是天然存在的一个软肋。那至于在中场的时候，我们的控球权不如对手，除了实力上的原因之外呢，跟这个场上的位置的站位有很大的关系。其实我们在下半场的时候，我们看到了随着蒿俊闵的出场啊，那么王刚的出场，所以我们在中场的控制上就比首发的时候要好了一些啊，尽管不是本质性的根本性的改变，但已经是改变了很多。也就是说我们在中场的时候要想跟对方就在控球权上有所争夺的话，一定要有比较脚下控球能力强，有相当身体对抗的能力的队员在场上才可以做到这一点。那这个显然不是首发队员所能做到的。那么这也同时我觉得是张稀哲跟这个于大宝上半场一打完就立刻被撤下的一个主要原因。张稀哲是一个视野比较开阔，有较强出球能力的队员，这点无庸否认。但是他的软肋也同样明显，就是他的防守的这个能力稍微差一点点啊，速度也好，回追的能力也好，也不是他的特长。这也就是里皮执教国家队的时候一直没有把张稀哲招进队内的一个原因。那么李铁把张稀哲现在招回来了，打四十强小组赛的时候，那张稀哲作为首发主力发挥的不错。但是呢，像打澳大利亚、日本这样的一种这个节奏快啊、整体实力强的对手的时候，那张稀哲的进攻如果体现不出来的话，就一定会暴露出来他在防守端的短板和弱点。所以呢，在中场的倒脚控制上也没有更多的帮助到球队。当24、26分钟两个球丢完以后，那么李铁对于场上的阵容做了一个微调，不是通过换人完成的，而是通过站位换成的，那就是让吴磊从右边锋提到了前场，跟埃克森打一个双前锋，这才是真正的442。那换而言之，就是把张稀哲从前腰的位置调回到后腰跟吴曦打，然后把右边锋再次重新让给了金明道。那这样的调整之后呢，其实我觉得从阵型上更加的顺畅，但是呢也更加暴露出来了张稀哲在禁区前沿一带防守奔跑能力上 比池忠国、比李可等等队员要弱了很多的这种防守的能力啊。所以在中前场的时候，我们的进攻没有改善，但是在中后场防守上，我们看到我们的形势越来越吃紧啊，更多的让两个中后卫面对对方的这种进攻的队员，也更加暴露出了蒋光太和于大宝两个人之间的这种不默契、不协调。所以我觉得，现在大家看到的这场比赛呢，可能我觉得这次比赛除了实力上的原因之外呢，我觉得李铁指导赛后应该好好去总结一下。目前我们知道，在多哈总共有聚集了32名国脚，应该说这32名球员，除了已经目前受伤踢不了的球员以外啊，应该说国内足坛中当打的有实力有特点的球员已经尽在李铁手中了。所以如何用好手上这把牌，如何把每个队员组合好用对地方，这才是下一场对日本之前他需要好好考虑的环节。康乐， 确实李老师说的非常对啊，李铁指导肯定他需要心里就掂量掂量哪些球员在这个情况之下是可以用的，哪些就尽量不用，他肯定会有这样的一个对比，我认为这是有道理的。另外一点就是关于在进攻方面啊，李老师您觉得这个还有一些没上场的球员是否也能够有更多的机会，包括一些这个规划球员，因为在昨天好像这个中前场啊，我的感觉是这个除了韦世豪有几次的这个个人的这个占据了一定的这个优势以外啊，其他的国脚就是国足这些队员们就没有很主动的想要去撕开对手防线这个意思啊。李老师您怎么看，就是下一场比赛尤其是国足在锋线上会不会有一些变数啊？ 我觉得李铁啊，这场比赛0-3输了以后肯定要想法要去变啊。那么变呢，这种想法应该是有，是对的，但是呢我觉得也不要纠枉过正啊，这个瞎变乱变啊，就跟这场比赛的首发就属于有点想变但是没有变出应有的效果，而且呢也缺乏变的依据。那么在右后卫的位置上，我觉得就是王刚了啊，作为一个正印的右边锋右边后卫，那么王刚应该说经验有之，所以在右路上他的能力绝不亚于唐淼。那么这个张琳芃还要回归到中后卫跟蒋光太搭一个固定的组合，这个是目前为止国足在中后卫位置上啊，在默契度和硬实力上都是最好的一对中后卫组合。那至于中前场，我感觉目前存在的问题啊，李铁不太敢于通过换人来解决，因为无论是埃克森还是这个吴磊，现在应该是前场两个前锋线上最好的点啊，这个他很难变。但是两个边儿有没有考虑再换一下啊？你比如说这场比赛中，现在我们一前一后只用了两个规划球员，而洛国富和阿兰两个队员一直没有能够出场啊，这个替补上场的人员中也没有这两个队员。这个呢确实在赛后引起了一定的争议啊，就是既然好不容易花大价钱规划了两个人，而且在中超联赛中今年的洛国富的状态被卡纳瓦罗使得又是相当不错，那么为什么不用啊？这个确实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另外一点，在后上场的这五名队员之中啊，确实韦世豪在左路顶替了吴兴涵之后有几次啊不错的突破，而且见到了成效。除了当时他是下半场出场体能充沛啊，这个利用对方的这种体能下降的机会啊，这个有所突破之外呢，也由此可以看出来韦世豪的速度啊，面对任何一个对手，不光是澳大利亚，面对日本也是如此，还是有他的特长的。另外呢，韦世豪的个性也是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一个性格，那这样的性格在平常的时候有的时候呢有点毛躁是吧，经常惹出一些场上更多是场下的一些小矛盾小纠纷，但是在正式的比赛中还是需要这种天不怕地不怕的这种勇气的。在这场比赛之前，我们看在赛后接受采访的时候啊，这个其实很多队员都提到了李铁指导在一些训练的时候提到的一些要求，其中一点就说到了在保持心态平和的情况下，也希望队员中在各个位置上有更多的勇气去突一突啊，去打一些对方出乎意料的这种场上的即兴发挥。其实说的就是今天凌晨我们看到的韦世豪在场上的那种突破，如果这种的突破不仅仅来自于韦世豪这一个点， 而是来自于右路有洛国富的话，那我们左右就会有更多的突破的机会，也会给吴磊和埃克森更多的这种啊输送进攻的炮弹。我相信啊，这方面李铁指导是有所可为的。康乐， 当然了，李老师，我们也是关注到的，李铁指导在场边指挥比赛的时候啊，反复的强调啊，对队员们喊说要控球，控球，但是这个控球始终是做不到，做不好。想问问李老师啊，这个就是单纯的能力达不到啊，亦或是说这个队员紧张啊，还是说怎么回事？就是在控球上边，如果国足解决不了的话，像跟澳大利亚这个比赛，那面对日本这技术更好的球队的时候，那可能我们这控球率还不到30%呢，那可能是一个相当可怕的一个局面。李老师能不能给我们分析一下？ 确实在控球这点上我们这场球做得不好啊，但是呢这个不好的背后原因呢，就像康乐你刚才说的，它是多种多样的。唯一的一个不存在的原因就是国足在场上的队员不想好好控球啊，就想通过这种快进快出啊这种来解决进攻或者防守的问题。不是这样的，不是国脚不想控球，而是他们控制不了球。控制不了球的原因有多种，第一个就是比赛的节奏跟对方不在一个频道上啊，对方的这种节奏的控制和上抢都非常的紧凑，我们这种节奏是跟不上的。在跟不上对方这种攻守节奏的情况下，我们这种控球往往造成的就是自己被对方包夹以后，这然后失球，被对方在中场甚至在我们的前场去打反击。所以这种情况下，对方国脚是不敢在对方紧逼的情况下去控球的。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实力上的原因，就是不是说你想控这球就能控得住的。比如说我们打一个比方，我们换一个对手，我们去打叙利亚队，我们去打菲律宾队，我们再看看打关岛和马尔代夫队，那中国队的控球就不需要李铁在场边喊，他就自然能控制住。为什么呢？那同样是我们的比赛能力和实力以及比赛节奏的控制是对方达不到的，所以呢我们能够从容的控制这个比赛，控制这个球权，然后对方是很难从容的控制球权。所以这个呢，我觉得这两个是核心的原因。其实从上整场这90分钟的情况来看呢，我们在上半场24分钟丢球之前的场面上我们打的还可以啊，最主要的原因呢就是我们实际上实行了一个所谓的高压的逼抢，三条线啊不分彼此的是移动全动啊，对方实行了一个高压的这种防守。但是我们看澳大利亚人虽然这20分钟不占优势，但是他并没有像中国队那样失去了控球权，被打得手忙脚乱啊，而是说跟我们经过了这20多分的这种相持球之后，他迅速的就适应了我们的节奏，然后再把他自己的节奏和个人特点展现了出来。那当他这一点发挥出来的时候，我们就发现我们就跟不上他的节奏了。所以呢这个是实力层面上的一个问题，不是一个要求上的差距，而这个方面的能力的差距的话，我觉得是很难通过李铁在场边高喊别着急多控球队员就能做到的。 那下一场比赛面对第一场同样输球的这个日本队的时候啊，很多人分析了这个局面会非常的难，因为对手一个实力比澳大利亚还强，再有一个他第一场输了，第二场肯定卯着劲儿要跟中国队来拼一下。李老师再给我们简单的分析分析下一场比赛啊，对于国足对日本队啊，您的这样的一个认为国足有没有希望在日本队的身上拿分呢？ 首先确实这场首战失利之后呢，把国足的这个形势啊应该说搞得更加的艰难啊，前景更加的莫测，这是毫无疑问的。因为我们可以看一看啊，在昨晚今晨 B 组总共进行了3场比赛啊，最终的结果呢都是让我们大吃一惊。首先是最被看好的出现大热门日本队，居然在自己的主场0-1输给了一个原来认为是 B 组之中跟中国队实力相差无几甚至还要稍弱一点点的阿曼队，这个是非常令人震惊的一个结果。那么这个结果会对 B 组的整个出线形势造成了一系列后续的影响，其中第一个影响就会在9月7号日本队客场对中国队这场比赛中显现出来。为什么呢？因为日本队第一场意外失利之后 那么他势必要逼着他在第二场对中国的比赛中，他会更加的集中精力，会用更大的决心啊去跟你搏一搏。那么这样的话，双方在实力层面的差距其实一直存在的，而且是确实比较大，比中澳之间的差距还要大。那么像这样的一种形势之下的日本队，应该说更加的可怕，更加的难以战胜，也让中国队拿分的这种可能性会比对澳大利亚更小。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呢，就像我看到的一条评论，我觉得很有意思，说阿曼队意外的战胜日本队，其实不是让我们看到了日本队的软弱，而是让我们看到了中国队在 B 组中阿曼队的可怕。因为在原先的预计分析之中，我们认为阿曼、越南这两支队伍是中国队足以一战甚至有较大取胜希望的两个对手，但是第一战打完之后，我们发现阿曼的实力非常的厉害，我们不论是主场还是客场，想战胜这一个西亚的球队，难度绝对不会亚于对日本和澳大利亚，啊，这个是一个意外的发现，也是一个很困难的一个未来的前景展望。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看看越南队啊，这一场他是客场去沙特打了一个客场，最终是输了个1-3，但是我们去看一看整个那场比赛的进程，是在上半场，这个一开局越南队就在打了一个快速的反击啊，左路传球被挡出来之后啊。他那个进球的队员在禁区外起左脚打了一个漂亮的一个远角，那么整个上半场越南队就是以这个球领先进入到了下半场。那么下半场为什么丢了仨球逆转了这个局面呢？是有一些原因的。第一个原因就是在好像在48分钟左右的时候啊，这个越南队一个队员在禁区内倒地去封堵沙特的抢点射门的时候，这个球弹到了他的手上，那么裁判员给了一张黄牌，这也是这场比赛他第二张黄牌，所以他被红牌罚下了。同时由于这个倒地的点这个手球啊，多少有点无意的啊，但是还是吹了一个点球，那沙特是凭着这个点球才把上半场的1-0的比分扳平了。那么接下来啊，两个进球随之而来，因为这个时候呢，沙特队是以多打少，并且在后续的两个进球中又出现了一个点球，那最终沙特的三个进球中是两个点球一个正常的进球。所以我们从这样的一种比赛的过程中，我们读到了什么样的信息呢？那就是越南队也是很强的一个对手。我们知道在第三场比赛中，中国队将迎战越南队啊，当然是主场，也是在多哈。那么那场比赛我们能不能拿下越南队，是事关我们在 B 组中有关于谈论出现这个话题还有没有意义的关键一仗啊。像从现在的局势的发展来看呢，中国队面对日本队这第二场比赛我们是很难取分的啊。如果说其实要是前两场都输了，也大概率的在我们赛前预计的这种判断之中啊，就是输给一个亚洲第一和亚洲第三的强队，这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不可预估的一个结果。但是如果在第三场主场在西亚去打越南队的时候仍然不能取分，仍然不能取胜的话，那中国队在后续的这七场比赛之中就面临了一个极其困难的一种这个形势。那这样的话对中国队的信心的打击将是非常大的，因为未来我们看第四场、第五场、第六场，今年所进行的这六场比赛，第一能不能返回国内去打所谓的主场啊，第二呢，就是在2连败，第三场又很难说能赢的情况下，那么后面今年的这三场比赛还能不能把握住机会啊？包括跟澳大利亚的第二次交手，这个都带来一个很大的不确定性啊，这个很让人担心，有没有可能出现提前崩盘的局面？康乐， 是，确实是非常客观的分析。我们今天下半段为您邀请的是足球评论员李哥，对国足的比赛啊进行了一个复盘，包括对未来也进行了一番前瞻。感谢李哥老师参与我们今天的体坛夜话，我是康乐，也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节目。接下来欢迎收听的是冬奥加速度， 展现冰雪激情，共筑北京冬梦。冬奥加速度， 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冬奥加速度，我是夏萌。今天的时间轴来到了1952年， 冬奥会在这一年有了新的变化。1952年冬奥会在挪威首都奥斯陆举行，挪威人从诺海姆故居的壁炉里点燃了奥运圣火。1863年，诺海姆成为了历史上第一个竞技滑雪比赛的冠军。